好像人在想念，接受无谓考验，很明显看不见爱情有多危险，生活中每一天都是一成不变，开始觉得厌倦，想要毁灭世界，创造另一个空间，幻想中的乐园我却看不见。 I don't know， 我不够擦干了眼泪不回头， I say no， 我不说 岁月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好的，这个整点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吉汉的 I don't know， 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烈心。 最近我的一点孤僻来自一条小河迹，朋友来电留言发短信，但我所以给自己放了长假，看几十部电影，但没有一个画面能让这条像血雨。我爱过你，那些却用心一条

在音乐上面很能够坚持，不多期发展，不唯讲仕途，用音乐写日记，忠实面对成长心路，非宣传期内选择做都市隐居人。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戴佩妮的《非卖品》。 我住在橱窗内的一个角落里，没有华丽的包装和外衣，身上没有任何的宣传标语，隔着玻璃我一个人看夜景，看熙来攘往的人群交替，可是勇气没有带动我的情绪，我只是你的非卖品，刻在你的心里却忘了疼惜我的温柔，其实也希望你经常提起，我不要只是你的非卖品，理所当然只因为你美丽，我的美丽其实很需要你延续。 1996年发行的第四张国语大碟，其中的主打慢曲《受害者》，这是王心平当时的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。 怎么会这样呢？在我对你毫无怀疑的时候，你告诉我你要离开。原来城市是那么伤人，

欢迎回到节目当中，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的是赵永化的第14张专辑，在1997年推出，也是他和李正芬分手之后制作了第二张专辑。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就是请你放心，他也在本张专辑首次进行了翻唱，比如说爱的泪珠以及再一次作词想不开。 这些日子过得是有点茫然，重新开始没有我想的简单，感觉心好空，什么都填不满，发呆就成了习惯，逞强若无其事或许太为难，我和多数的人一样的平凡，也该用倾诉去释放掉伤感，对所有情绪坦然，请放心，给我时间，我总会想他，让泪水一滴不流才能真解脱， 这首歌是一代人的记忆，竟是徐怀钰的《纷飞》。当年这首《纷飞》横扫两岸三地，唱响大街小巷，陪伴了很多80后度过懵懂的青春，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，也是徐怀钰他非常热门的歌曲之一。一起接下来听到这首歌。 你和我相约在不问说话的大街，告诉我这段感情今夜将会是终点，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，说好了要坚强不流眼泪，

当你面子的武器，你说如果要分离，希望过程很和平，把乱吵当作冷静，我提都懒得再提。沉默不代表不懂，看看你变得多丑陋，你想伤害我，我很会闪躲，死了心的人不会有伤口，你想伤害我，我不会放手，已经放弃的人永不回头。你以为你已经看透我，已经看透的人只有我。你说你不会再提，那我黑眼睛一起用那些冷言冷语当你面子的武器，你说如果要分离，希望过程和平，把冷嘲当作冷静，我提都懒得再提。沉默不代表不懂， 选择这个是许常德作词姜育恒演唱的专辑《女人选择》的同名歌曲，沙宝亮呢在《我是歌手》的第五期竞演当中演唱了这首歌，接下来一起听到沙宝亮《女人的选择》。 眼泪差点翻坠，我用酒杯放泪，干掉这一杯，我和你今生无交接，摆出你的坚决，我说什么都狼狈，放掉这一切，我是无言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，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回，你怎么自我唯一死罪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，难道你没有 这里能送你东西，当今晚还有意义，我只求一个了解，你却不承认你遗憾谁。叫我心碎，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年，也许我曾经对其痛恨，你怎么赐我唯一死刑，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？命运的选择，万人却痛。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？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你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年？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多亏，你怎么赐我唯一死罪？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？你人的选择让你有些痛，难道要我向你下跪？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，我应该拿什么挽回？ 品味一零三三，一零三三。 要装修想靠谱，还想要大礼， 你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，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定制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，装修好选择，北京美德你，燕云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，010-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月黄昏周震撼来袭，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，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永久流行。全佑家居三河店4月15到16日盛大开业，价格三年新低，打床仅需588元，购物还能抽对开门冰箱，就问还有谁？门外环众信建材城，全佑家居3081-369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森林音响。 我个人听理想在街上，从大路的两旁转小巷，在一幢被堆积的工厂墙上，哦，这也是时候单纯的愿望，穿白纱当新娘。嘿，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，那街的电视墙在歌唱，歌词内容跟我的心情很像，哦，我一个人站在红绿灯前看电视，看电视。我继续在街上晃一晃， 你穿得很漂亮，决定了感情应该朝这个方向。爱可以是一种习惯，单纯的喜欢，对爱很欣赏，只来只往，有一种勇敢叫做原谅。在回家的路上想一想，变难看就要放，感情总是没有标准的答案，但欠人家的你一定就得还。 注意踩到狗尾巴，就像触电一样，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。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，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。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真详，嘴唇发紫脸色发青，干脆扑到你肩膀。看电影感动就哭，好像是小孩免得内伤。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，揍他几拳，捏他一把，问他懂不懂心事。 Believe， 范逸臣曾经是唱片店里面被咨询率最高的一个没有发过唱片的新人，之后因为主演了《海角天鹅》而大热呢，使这个歌手出身他是人气直升，身价翻倍。后来慢慢的就发现他好像有点消失在了这个娱乐圈当中。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范逸臣的《放声》。 地点是城市某个角落，时间在午夜时刻，无聊的人常在这里出没，交换一种寂寞。我静静坐在你的身后，似乎只想沉默。我在我们的爱情已到尽头，无话可说，被争吵跟折磨，不如就分手，放我一个人生活，请你双手不要再紧握，一个人我至少干净利落，沦落就沦落，爱闯祸就闯祸，我也放你一个人生活，你知道就算继续，结果还是没结果，我还要继续迁就。沉默，

为什么？就是你来问我，我也不想，我也不能，我也不会老实对你说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一定要我说，如果我模模糊糊迷迷糊糊就 Jumbo， 还是别管我，你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就 Jumbo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， 还是别管我，你可以免得讨厌免得啰嗦 Jumbo。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, Jumbo。 这里是品味零三三，流金岁月，我是吴桐。马上听到的歌是动力火车的《光荣角色》。动力火车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和音，曾经我在大学期间呢，也有一个无伴奏的和声组合参加过啊，所以我很清楚这种和声到底有多难。其实他们两个人的相互的合音呢，配合的默契啊，特别的从容，此起彼伏，让人是大呼过瘾。动力火车的和音呢，由两个人交替的完成，没有谁是绝对的主音，一般情况下和声会比主音高一点，所以呢和音的难度会更大。那听到的歌是电视剧《锦辉天之二》的主题曲《光荣角色》。 不同是和谁不同，脸上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。角色，我找着我的方向，逆着光闯过几道城墙，我抱紧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。一路需要伪装，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哦哦，

界，我胆敢纯真，最为我的星辰，在某一个清晨，就证明自己叫做永恒。朋友问恨不恨，怎样伤痛的人，我说我有很忙碌的青春。